向世界宣告我们多好，又让我挂上假笑，每张合照你却像一场感冒，太难治好，越来越甩不掉，越抓越牢，我拜托你快走开，别来烦我，不要再消费彼此暧昧过，停止你不得安宁的放松。 It's so cool like a billboard.